好，继续。我们的柯赖米回忆录是我们啊，重点是因为啲我哋唔系好知啊，我唔多讲嘅。嗱，先声明 ，Metal Gear Solid 系 Solid 啊 ，Solid 啊， 就唔讲嘅。系啦，因为太多啦，讲到口水都臭啦。 讲咗好多次啦。 系讲到口水臭啊，大佬，就系讲 Metal Gear 啊。 不过讲啲可能应该资深 fans 会知道，但系 一啲冇 压。一般人可能唔清楚嘅嘢啦。嗱，又要讲翻，可能啲人可能以为哇。好多人咧以為咧 Metal Gear Solid 即係1998年PS 嗰只係第一代，其實錯曬嘅。第一代 Metal Gear 就喺 MSX 2啦嘅遊戲嚟嘅，就係、是、應該叫做86定87啊，唔記得88啦。 小弟啱啱入去冇幾耐嘅， 唔係冇幾耐，係佢第一隻自己揸飛遊戲。點解咧？嗱，講翻柯南米嘅結構，係呢啲全部內容咧都係我睇翻都成十幾年前啲日本啲集一啲專書訪問咁講嘅。柯南嗰陣時小島入咗柯南爾啦，你係一個新人，咁一定唔會俾你揸 fit， 所以一定係正常人，你會叫你做啲咁唔搭白嘢，即係做下啲紅白機某啲遊戲嘅 planner 啊，即係做一啲 program 啊，或者係做一啲幫你點下圖，即係你都知嗰時分工係冇咁仔細，即係咩都要做下咁樣啦。咁 OK 啦，但係小島咧就因為咧佢新人咧，新人就一定唔會俾你擔大旗咧。通常柯南爾有個傳統嘅就係咧，佢覺得你有潛力嘅人咧。就會掉你去呢個特訓組，特訓組咧就希望幫你爆竊，等你可以將來獨當一面。咩叫特訓組呢？特訓組就係 MSX 嗰，因為咧其實呢個 Konami 咧就好撐 MSX， 即係好撐 Panasonic 啦，即係好撐佢哋嗰啲遊戲。但係咧，你都知奈何呢一個平台咧就賣唔到錢，賣到錢嘅就係賣機。反而咧 ，Konami 就好中意咧將啲佢覺得勁嘅人咧。就掉曬喺 MSX 度 train， 因為你知道一部咁難用嘅機有電腦啦。 如果用得掉掂嘅話， 咁你就第時出翻嚟就一定掂。而小島就其中一個。咁去到呢、這個頭先講咩 MSX 度咧，係個 project， 因為咧佢做咗其他，有做過其他嘢嘅。佢嗰陣時其實之前應該我冇記錯 Metal Gear 之前咧，其實佢都仲有做咗攔截者先嘅，其實係。我唔記得攔截者先定後啦，總之就總之就係點解有 Metal Gear 嘅發想就係咧。佢老細就想去出隻咩咧？佢老細玩完咧，出咁隻戰場之狼， 又係真係公司頂佢個肺。 覺得戰場之狼好正，因為咧嚟四方向射射槍好正啦。咁咧，但係小島佢就做呢類戰，即係類似呢類嘅戰爭嘅。但係做到發覺撲街啦，唔掂啦。 因為 MSX 咧個畫面咧實在太弱， 出唔到咁多子彈。 即係咧，佢話咧一出咧多啲子彈咧，因為嗰個 split 嘅問題咧就會閃同埋失咗蹤，即係會出啲隱形子彈出嚟，就發覺咦咁唔掂，根本上做唔到。佢諗白頭，跟住佢就會諗下，因為佢細個中意玩捉伊恩嗰啲嘢嘅，諗翻細個，佢就覺得調翻轉嘅思路嚟諗，我不如唔好出隻開槍，開隻唔開槍嘅 game 去玩捉迷藏。於是咧就將件事有咗呢個遊戲概念，去諗咗嗰個玩用咗 game 出嚟先 ，game 就係要唔開槍避子彈啦。跟住就用咗呢個概念嚟鬥翻成個 Metal Gear 嘅最基本嘅。骨架出嚟，咁你話故事嗰啲，其實你又睇翻都知，其實小島遊戲咧 ，Metal Gear 嘅故事其實係好垃圾，真係好垃圾，即係 嗰年代 完全咧係咧，呢啲咁嘅垃圾，講真，呢啲咁嘅故事，肯定講而家手機 game 都冇噶啦，佢係到二代嘅 Metal Gear Solid Metal Gear 二嘅故事先至好翻啲，即係有啲似西片嘢。喂，想問 Metal Gear 一咧，哇，佢有個你聽個敵人，我覺得好好笑嘅，佢個敵人咧叫 Run 咩 Android 啊，即係點樣咧？真係一個新化人咁樣喺度行嚟去咯。哇！嗰啲咁嘅設定人圖啊，即係嗰啲角色咧，真係覺得哇，同人都不得了。即係其實佢 Metal Gear 其實咧，坦白講，係個名氣咧，其實因為 Metal Gear Solid 大紅而大起。其實 Metal Gear 第一代咧，其實真係唔得嘅。 唔係紅白機，唔係因為紅白機 MX 年代，你想點？ 真係唔得嘅，只不過係話大家會覺得咦，喺反傳統喎，唔係 set 開槍喎，鼻子音，只不過幾過癮啦。但係你真係用心玩嘅話，其實 game 係唔好玩嘅。第二代嘅好處就係因為咧。第二代嘅世界觀咧，牽涉到呢個石油危機嗰啲嘢，即係令到人覺得啲遊戲嗰個層次 開始加入咗少少最中意 大 嗰 啲 咧， 即 係 有啲大 格局、 世界政治觀啦，某啲咯。但係第一集係冇呢啲嘢，第一集其實好老土啊！真係你話似去到好完善嘅 game 咧，真係要到 PS 嘅第一 Battle Gear Solid One， 不論係畫面表達啊，或者係故事嘅架構，即係去。扭翹嗰啲嘢咧好多 ，Metal Gear 第一集邊有扭翹啫 ？Straight forward 到爆。 算把啦，又因為當時純粹係叫做咩老實交到 order 落嚟，佢點樣交貨啫嘛？ 即係咩叫時勢轉龍？其實 Metal Gear 一咧，根本上嗰啲所謂電影其實呃嘅，即係仲要堅持咧，我真係想鬧爆你。嗱 ，Metal 小島嘅遊戲包括 Snatcher 即係攔截者啊，或者係 Police Noir 咧，真係就抄電影。大家啲攔截者就似咩似Blade Runner， Blade Runner 即係面頭 Blade Runner， 即係夏利信福嗰套叫做2010啦。 Pony Snot 就係抄呢個軍天炮啦。咁你問題就係佢真係佢都大家都知，佢成日叫自己做監督，即係其實好中意睇戲，好中意電影嘅。 佢接任一個監電影， 佢成個腦都係啲西片， 佢西片控嚟㗎。所以佢係電影感重咯，嗱佢講古仔，佢主要古仔，反而佢遊戲性唔係話，佢唔係著科幻遊戲性上面嘅。 最明顯就係《Pony Snot》咧，呢一隻咧係一隻 AV 之就係咧，佢係有射槍部分嘅，大家嘅，但係咧射槍部分佔嘅 game 應該咧係十分之得冇嘅。即係你諗下嗰時，如果為咗玩 PS 版《Pony Snot》買啲槍，你真係咧嘔血啦，真係。 好暴啦！ 基本上咧只 game 係咁睇，係撳， 完全 點少少有少量嘅選項，睇完之後咧。我有得玩射槍，攞插啲槍去玩啦，頂！ 電子小説咯，即係成年好流行電子小説咯。 故事係好睇嘅，但係咧其實佢嘅賣點根本就唔係 gameplay， 真嘅。雖然你用 Metal Gear Solid 咧gameplay 係有，但係咧其實去到最尾，而家睇翻轉頭咧 ，Metal Gear Solid One 都好，佢根本就唔係要預你去玩，係預你去睇。咁你去到後嚟更加終極，去到四代啲人鬧話。睇到玩，其實你唔好到嗰時鬧啊！其實根本一直以嚟只 game 就係咁樣， 所以我 從來冇變過。 唔係，所以啲人咪話咯，小島如果去小島 Kickstarter 籌錢嘅話咧，佢出只 AVG 嘅話係好容易籌到錢，成本低啊嘛。諗下五十男一掟個名出嚟，即刻籌，即時籌到 錢。嗱，你講翻五十男嘅件事，即係拉開啲講，即係提翻先。頭先講緊係五十男，即係 《惡魔城》 《月下夜想曲》嗰個製作人開始啦。點解嗰件事會搞到咁大咧？其實咧，大家唔係話俾面五十男咁簡單，大家就係話。向 Konami 鼠嘅宗旨嘅，話聽你唔肯出，你搞到佢要走，我就話聽我呢個 game， 即係呢一個 game 係有人玩，所以而家變咗係話，可能平時講真嗰句，你諗下連 Seven 一見到一件事第一件事， 即時幫佢殺 百五蚊美金喎、哦，即係買唔買咯、哦？即係會覺得 條氣唔打順、啊。 而家大家唔係話真係純粹支持五十男咁簡單。 條氣唔順， 就算難聽啲講句，你睇翻嗰只 game 佢嗰啲即係嗰啲嘢咧，其實只 game 真係一般嘅啫。大家係問題就話。要告訴Konami聽，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條氣不順實，我撐他、 啊、 所以小島如果出去他拼命殺籌錢的話，哇不得了啊，不是他不需要出他不需要你不需要出MGS 的，喂剛才說幾隻啦，拿著這樣他出去幾隻電位已經殺到的啦，不是很老實的，大家都真的小島 fans 大家知道看小島看故事而已嘛，尤其 fans 大家不是 很在乎，大家期待一下小島跟著會抄哪套細片 不出奇啊，嗱。另一隻咧，即係講個細個，但係就小島有份做嘅，就唔係即係心跳回憶。 嗱，呢日又要講下啦。 執埋氣啫，成一隻本質先講。 頭先都講過啦，小島喺 Metal Gear 之後，先咪出咗攔截者，其實攔截者都係 AVG 嚟㗎啦。跟住就有出個 Police Lord 都 AVG 啦，跟住就 Metal Gear Solid 一啦。咁跟住點解無端端咧心跳Drama Series 一二三咧又變翻做小島做？尤其是咧有玩過嘅啲朋友講過，我聽到係咧心跳嘅 Drama Series 咧第三隻，即係講緊 女立之師。 是最有小島風格的，為什麼呢？因為那隻我沒記錯，小島真的自己親自做，籌那兩隻不是他自己做，只不過是說他那個 studio 做的而已、為什麼會說到這樣呢？原來你有玩過那個心跳 Drama Series， 你見到 UI 即那些畫面的表達，見到畫風呢，你會發覺呢，你自己拿 The Pony Store 比一下啦，根本是同一個 engine 來的，他直接拿以前 Pony Store 的 engine 去做這個 game， 甚至聲優都好過的，即是例如說心跳是 Drama，我聽聲優，即係我應該係第二集採入桑，你都聲優嚇桑島法子，切未 M 字過嚟嘅， 有冇大聰明夫啊？想問 冇咁啊，但係女聲優，因為桑島 有冇井上喜久子啊？ 好似有，諗下先揾下。我就因為我桑島 fans 所以特別記得嘅。嗱，之三隻 game 嘅特色就係咩？納氣 game 嚟嘅，喊嘅，係要玩到即係係玩到去喊 free fair 嗰種。 洋葱 game 啊？ 係啊。是我最記憶的，當時 我自己在玩到哭到肥肥，好像家裡沒人，以為我發生什麼事，是不斷哭的，即他擺明就是青春、友情、愛情，真的沒有絕症的。 如果以即 Konami 本身他的 staff 或者他的 structure 來說，其實最正路，因為你這遊戲都是叫正路 game， 不是那些 puzzle game， 其實應該不是找回心跳的 studio 做什麼，不是，是要找回小島那邊做，一定有理由的。 賣古仔方面，心跳 studio 是始終差那麼一點。心跳是你就，以前開有獨立專題，即是這樣大兩句，心跳一二三，好像有四，跟著 GS 有兩集， 三集， 即是三嗎？ 三集有。 哦，差不多七集，然後就是 Plus， 都算多，差不多，即是 其實你講到最後呢，真係影響力最大都係心跳第一集嘅 PS 版開始。佢二代咧，我覺得唔好處就因為二代加太耐，同埋二代咧，佢完全新嘅。嗱，你咁講啦，心跳一唔使講得太成功啦。 PS 版唔係 PCN 展版就好好新鮮，但因為 PCN 展始終係一個弱勢機模式啦，去到強勢機嘅 PS 咧就即刻將 PCN 展版攞唔到成功攞翻曬翻嚟，但其實 PCN 展版都未係終極版，因為咧。佢其實佢 SS 版做嘅內容其實更加豐富，不過因為 SS 版賣得少，先相對地大家覺得 PS 版成功 啦。即係傳說中嘅買 save 帶送遊戲嘅啫。 但其實你玩過兩隻 game 咧，大家都知 SS 版係好玩過 PS 版。不過因為 PS 版部機多，所以就會多啲人知啦。咁千人版唔好講啦，千人版出到千人版已經好奇嘅，呢係冇配音，但其實千人版量最足料，不過係冇配音啫。咁後嚟點解二代我會覺得唔得呢？因為佢其實好太亂斬啊，藤崎詩織嗰隻角色，即係覺得佢要舐就要舐到盡，擠牙膏要擠到咧，即係一滴都冇噶啦。乜春 product 啊、真人版啊，甚至係嗰啲叫做side story 乜都出曬，出到冇嘢出，先至又出二。 但係咧冷咗啊！ 佢二代有一樣嘢好好嘅，就係、是、咧有個系統就係、是、佢二代對應 Pocket Station 啦，同埋佢係話佢可以俾你揀你。想追邊個角色？其實佢四 CD 噶嘛，因為其實因為咧，佢就針對咧去做全語音，所以咧你其實個 game engine 咧就得一隻 game， 但問題就係你要玩嘅條女咧就要佢淨係會播嗰條女嘅聲，所以點解會咁多隻碟？因為其實佢係想做好多 voice 落去，所以咧就係基本上嗰啲碟都係 voice 嚟嘅，不係話你要追嗰個就玩嘅碟咁樣咯。但係一個唔好處就係咧，第一佢真係假太耐，真係真心跳。已經係攤到凍咗先出，先公布而你再玩嗰陣已經太耐。第二就係咧，佢唔好明白咧，心跳啲人中意玩咧，唔係玩個 game， 即係其實有啲似 Lovers 嘅情況就係咧，嗰啲玩家就對嗰啲角色嚟話，最出名整嘅就係藤崎詩織啦，或者係呢個紅野沙希啦，嗰啲角色對係對啲角色好着迷。 Kita game 嚟嘅， 咁你到獨集完全新 game， 咁我真係句咪覺得有被欺 唔同咗感覺， 背叛感，即係講咧有啲似咩咧？有啲好多玩家咧，我唔講啦，玩心跳咧就將自己代入咗個男主角度，即係真係追女仔咁。所以就好想咧繼續延續呢個愛情故事，但係你翻轉頭去另一個校，我又要扮另一個男仔，即係佢哋已經將自己代入咗落去。我邊有可能我又好中意藤崎詩織，我講我要中意呢條咩，我唔知道第二代叫咩名， 楊之下光 咁樣咯。即係其實講真嗰句。你變咯，變心都變成咁啊！ 我覺得佢喺反而，我覺得你話心跳係反而係好多實驗性質嘅嘢嘅。 你如果我喺一個抽離純粹喺遊戲嘅角度，我唔係咁addict佢啲角色度咧，咁咪出冇問題。即係我知一代對二代，即係當玩只 game。 我覺得唔錯嘅其實。 但如果咁樣玩只 game 咧，其實心跳一就唔會咁成功，因為心跳一成功嘅底都係買啲 character。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心跳最蠢就蠢在咩咧？佢冇理由將一代一隻角色都冇搬過去，冇噶，完全係完全兩隻完全兩 game。 如果你話幫我隱藏角色，諸如此類嘛， 你爆機 逼佢， 我係佢講真。我心跳二，我一定將藤崎詩織加落去啦。 隱藏角色，唔係 用一個藤崎詩織可以救翻成隻 game 啦。 起碼就算未必佢未必最中意，但係你話係正啊嘛，炒翻咗。 就算嗰個角色同你講，未必追到都可以叫做一個 playable 角色。就舉例係有呢個角色，你可以去低，但係你最尾係追唔到點好？起碼叫做有件嘢去講，你完全係女仔，完全冇關係嘅 game。 但係作為反而佢系統嚟講咧。佢一集好過一集，例如話佢心跳三啦。 但係都講咗啲遊戲唔係賣系統 game， 即係都講完嗰句點解 即係之後 Lovers 咁成功，你要一個人玩 Lovers 玩到即係同條嗰條虛兒女一齊結婚咁誇張嘅食飯，你可唔可以 Lovers 二換曬條女唔得，你換曬條女一定死硬。佢所以好明白呢樣嘢，佢將心跳嗰樣失敗嘅嘢就改曬，所以將 Lovers 一同 Lovers 即係 New Lovers 都係要嗰三條女。大家明點解㗎？ 嗯， 所以咪再講翻之後話心跳二即係唔可以係 total failure 嘅，即係話。個銷量真係好差，佢心跳三仲死， 即係三佢咧就説，心跳三咧就指型就係咩啊？你睇書睇雜誌，你係會媽媽聲嘅，但實際上一開機玩個系統，你講咦電喎 free， 但係你問題 變咗就係問題，當時冇咁多片樣嘢啊嘛。 睇完啲書已經 冇 翻，趕曬啲客走啦。 因為以前嗰年就冇咁多睇片，唔似話而家咪有條片擺上去睇，因為佢好衰嘅，心跳三嘅失敗就係。你喺睇嗰科嚟講，喺嗰動作嗰小動作啊，移動，你先發現到原來好喺邊度嘅咁難嘢啦。 最問題睇書睇唔到個動作，你成日睇個頭，見到個頭你唔想玩啦。喂，嗰、那個可唔可以咁小 model 同嗰啲咁嘅教養生？喂，你冇人中意同呢個膠公仔談戀愛 嗰年代唔係嘛？所以去 GS 咪換翻傳統嘅畫二 D 畫法咯。 贏曬，喂！就 GS 真係盡得呢個婦女心㗎。 其實已經好玩㗎，我都有玩咗，我玩曬㗎。其實 佢明白，我冇記錯 ，GS 你二代係咪都係嗰啲仔嚟嘅？ 全仔啊，唔係佢有 係咪都係嗰啲，同埋都係一代嗰啲仔嚟嘅。 唔同，有換，全部換曬。 啊，解釋俾你聽。嗱，男玩家咧就好 loyal 嘅，佢就接受唔到換女嘅。但係女玩家咧，其實即係呢個 算是咪后宫心态就系咧，冇所谓先。你一代十条仔，二代你俾多十五条仔，完全唔同紧要。我睇仔啫嘛，即系佢哋对嗰种仔咧，佢哋系嗰种沉迷程度咧，就冇男仔，即系男人家咁犀利，但系仲要多，仲要靓仔。即係好似你睇網王咁，屌有乜所謂啫？我就算中意一個都，你俾無數個靚仔我睇到都好開心噶。即係最緊要嗰下 happy 咯。 嗯，即係佢依樣嘢係即係福可以玩家口味問題啦。 即係男玩家同女玩家口味真係好唔同。 而且我以前都講過就係、是、玩心鐵 JS， 因為佢本身係女性角色嘅。 嗯， 咁就好有關。通常就咩？我男玩家就玩就咩？唔理所有你男性角色，就同女性角色搞好關係，反不合 ending， 呢個係好多玩法嚟嘅。嗱，講完即係心啲陰貼 本，你講 Lovers 死咯 ，Lovers 係喎， 咁你 Lovers 係完全 因為 嚟自心跳噶嘛 ，Lovers 係即係嚴格嚟講，其實我覺得好奇怪嘅系列嚟嘅。 嗱，咪得就講句，有人好中意 Lovers， 其實咧，我覺得 Lovers 嘅 game 咧，我個人覺得好病態，不過算啦，唔好再深究。 我就我嗰陣時我玩，但係我係嗰啲好怕就係咩？我定時定候開機，即係所以我玩啲課金 game 咧，玩得好痛苦就 你明啦。 因為我定時定候開 game 去煲嘅話咧，我覺得好大壓力嘅。 你變咗係話？你要俾你嘅生活會俾嘅 game 影響咗咯， 係依樣嘢好怕好怕嘅，所以一啲 game 咧，當我發現到就係、是、即係話一段時間我玩Love Live 嗰只音樂 game 咧，都發現到喂唔掂喎，有時做下又突然間去打兩波唔得，就會 cut 噶啦，我就唔能夠即係我 所以我哋都係一啲傳統嘅玩家，即係我哋去掌握遊戲時間，而唔係俾遊戲控制翻我轉頭嘅人。 所以最近玩戰車世界咁，戰車世界手機版好處就係、是。我就算擺去玩幾個月唔玩，我都唔會影響啊嘛，因為佢真係傳統玩法，只不過係佢多貨金，係佢同電腦版嘅戰車世界一樣噶，只不過係多貨金，只不過係擺喺手機上面玩啫嘛，咁就得啦，我唔使同你哇，沒有兩個鐘頭一儲，即係一儲滿佢， 有做啊， 大佬即係唔使做咩，即係我啲手機好勤力嘅玩，因為玩啊唔得，太浪費我時間啦。即係當我就發現咗啲人浪費咗我太多時間嘅話， 講翻頭先我話 Lovers 嘅問題啦。嗱，當然咧，每一個人嘅做人嘅每一個人嘅取向唔同啦，我都唔可以話，哎，你個女人，你個人帶埋嗰個虛擬嘅女伴去結婚或者去食飯，撐下佢腳腳嗰啲變態，係咪？我冇咁講咧，即係呢啲人做法唔同，但我覺得，即係坦白講，其實係都會影響到，即係嗰班玩家嘅心態，因為咧，正常人嘅交往係應該真係同真人，因為真人嘅反應啊情感係。難捉嗱控嗱即係難捉摸嘅，但係如果你一個遊戲，始終遊戲所有嘢都係既定程式，即係其實我好怕咧，有啲人咧會將一啲遊戲入邊嘅應對手法就當咗真人係咁樣，跟住咧當你衰咗之後咧就唔好怨天怨地，即係大佬玩遊戲都一啲虛擬嘅，唔好咁認 真。我就唔介意，我唔介意二次元家嘅，只不過就係、是、二次元家你都咁煩，冇啦嘛，大佬，我好怕煩啫，阿姐。有時我行唔記得，即係有時做下嘢咧，唔記得跟住炸我爺個大佬。有時玩定玩唔知係啊落車熄咗機，跟住去炸我爺個得啦，大佬或者你咁刁蠻，我應付唔到你啊！真係，唉，算算啦，我分手算啦，即係唔得。 應該冇記錯咧，係咪 Lovers 呢遊戲咧冇二手市場啊？因為咧啲玩家係好 冇 好咩好嚴格要求處啊嘛，即係話唔會執二手貨啊嘛。 依樣就唔知啦，但我自己太大壓力，因為即係最真正女仔冇咁大壓力。 但係其實講真，嗱冇記錯咧，美少女嘅模擬遊戲咧喺心跳之前有嘅，即係卒業誕生嗰啲啦。但係心跳係將佢發揚光大啦。咁但係去到最尾都出到其他遊戲都唔出，都係靠 Konami 自己係獨立撐，即係包括咗 GS 系列啊、Lovers 咧。其實佢喺呢個類型遊戲入邊，佢都算係做咗叫咩啊？開山同埋落幕咯， 即係佢。 你好似而家都基本上冇乜呢類遊戲 啊。家用機好少啦，家用機即係淨係出俾家用機嘅，通常都係啲電腦遊戲移植過嚟嘅。 你話變奏嘅有，你話嗰啲嗰啲叫咩啊？煉金術師系列咪都係叫都係肉食，不過就話佢就其實啲似美少女夢工場，唔係單純嘅追女仔，即係話多啲其他嘢搞咯。但係你話真係單純。戀愛模擬真係少， 因為模擬好少，就加全電腦 game 都少咧，因為成本貴啊嘛。你需要 AVG 簡單，寫個劇本搞掂噶啦。同埋好多直情連選項都冇乜，即係純粹叫做咩？你揀一個女仔，一個撳，一個睇到 ending 算數啦。即係依樣嘢就一係叫成本問題，因為始終你依類 game 小眾市場就係我以前都講，有啲其他節目都講過就係、是。啲電腦 game 賣幾百隻、一千隻嘅啫嘛，你大佬你中唔中？你要花幾錢做啊？仲要付 N 字，要揾人寫劇本，要揾畫師畫畫，完算數噶啦。 喂，而且想心跳一樣嘢就係咧，其實我之前喺其他地方都講過就係、是，佢可以將一個人 的不同的特徵，我們的能力、數字化了，即是說它可以令到我做到某樣東西，就可以令到跟這個女性即叫做 close 一點，引發到事件。其實這件事呢是挺好的，因為它將一些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不能夠量化的量化了，令到你覺得有些東西都似幾可行。你用一個抽出來看，舉個例，你易用是得零十的，都在機裡面都不會有女理你，即是說 都某程度上都叫做合理一點，即是令到你覺得你人生原來都可以向要留意這些事咯。讀書讀好一點都會有平時識理你咯。 講，跟住我炒講下另一，因為其實 winning 翻嚟我係冇點玩到 winning， 唔係喎，我識咗好多 friend 係買咗黐線，但我就唔係啊。 唔好佢講 winning 住，用翻紅白機先啦，因為咧柯南米喺紅白機或者係超任時代嘅街機咧，其實就好少出運動 game 嘅，佢反而就喺紅白機年代開始出好多運動 game。嗱，我唔好講足球，你哋出咗啲咩咧？籃球啦、桌球啦、棒球啦、冰曲啦， 啊十方拍十方仲出嘅 好多唔同嘅。運動都有，但係到後嚟咧，跟住化整為零啦，主要就得翻棒球同埋足球啦。而足球咧，佢最初喺超人系列都有啲什麼叫十方足球嘅、 嗯。 後嚟咧，去到PS 咧，就慢慢將佢再改到，因為有 3D 嘅幫助咧，就變咗做 Winning Eleven 咧，就慢慢摸一條路。但係實際上 Winning Eleven 開始爆起咧，要到 PS 後期嘅四代，因為當然係個畫面開始唔係真係火柴人咁樣啦、嗯，又有配音啊，又有啲。國家啊，咁其實幾得意嘅，咁但係當然你佢畫面去到五代，即係譬如 PS2 即刻完全大 upgrade， 就加埋冇對手之下就跑出咗咯。 當時差唔多叫做動態 PS 嘅歷史啊，變完咗就喺機有時甚至有人知唔 PS3 都為咗畫面啫嘛。PS3 當時有一段時間係即係喺 Modern 未出現之前，啲人買 PS3 純粹就為咗玩 Winning 嘅咋。 傷咯， 係啦，一開機我街喺地鐵度一見到立眼就一定 Winning。 因為嗰個年代嘅 Winning 真係正宗嘅百萬大作啦，你就唔好講外國，正日本都一出就受歡迎，因為咧日本除咗 Winning 之外咧，其他足球 game 都垃圾嚟嘅，坦白講。咁你去到外國嘅 FIFA 都咧，因為 FIFA 嗰陣時咧未抄得咁足，即係仲係啲好差勁嘅 gameplay 啦，即係啲連佢、連個人殼嘅跑動咧，都係發覺人還人波還波咁樣，好似喺個地面度線咁咧，你唔想玩即係。嗰陣時嘅 Winning 喺歐洲同埋喺日本都係真係 實曬㗎， 即係賣好多隻嗰只喎。你點同而家上次都 call 啲數據好恐怖㗎？你知唔知啊？以前嘅 Winning 百萬大作全球喺歐洲好賣得幾百萬咧。哇！我睇翻我真係好驚。上一集即係舊年十月出嘅2015版啦。哇 ！Winning 嘅 PS 三、PS 四、Xbox 三六零、Xbox One 加埋曬嘅銷量少到咧，真係咧。加埋全球，講緊全球啊，我講唔好講全球，講仲有全歐洲。頭先呢四本版本加埋，都唔知道有冇一百萬幾百萬多啲。歐洲啊嘅 FIFA 淨係呢個 PS 四版都唔知三百幾萬，即係完全係咧， 因為 FIFA 本身佢真係依樣嘢，佢直接同應該 其實唔關事，因為咧你攞拉神都好，以前 FIFA 都係唔係得一人，即係唔好玩。佢而家基本上你有咩我都已經係唔好話抄，即係。學曬你之後咧，再加得嗱，即係如果我同你嘅玩法，我有你九成似，或者好過你添，因為其實因為大家都知道近年嘅 winning 嘅進步少啦，我加埋十名全十名嘅話，其實你 winning 係真係冇得鬥。咁所以而家 FIFA 佢嘅銷量真係咧係仲勁過全盛期嘅winning， 咁你點做啫？ 同埋日本足球，同埋日本足球要過咗啦， 啊唔係啊，但係而家你 winning 都仲肯某啲年份都仲肯出。日本版的足球，即係例如世界盃會出完年代咧，出完只 winning 之後，就出一個超能武士版嘅。你 FIFA 唔一定會咁做啦。FIFA 哇，啱啱講開啊 ，FIFA 今年你知今集 FIFA 賣點係咩啊？今集 FIFA 有兩大賣點啊。今集 FIFA 第一賣點咧就係用女子足球隊啊，同埋可以用有中超啊。 中超又 其實呢啲嘢真係啲 唔係咁有 gimmick 啫。反正嗰句你插落去有幾人用 嘅。但你 winning 都冇呢啲咁嘅 gimmick 啦。咁講翻啦，嗱，其實除咗 winning 係 Konami 嘅台柱動作運動 game 之外咧，咁最緊要嗰只 game 而家最緊錢都係十八萬球啦，即係講緊跑步咯啦。 係因為其實好玩嘅，而我哋有幾，我反而我中意佢多過中意其他幾一間中超棒球 game 嘅，因為 Q 版可愛啊嘛佢又。 因為你講真嗰句，你棒球如果係真實比例嘅，實在太多人出，同埋你其實近年的日本棒球都冇乜特別 大嘅，唔係應該咁講，佢 keep 住一批人咯，好穩定咯。 唔係你以前十方棒球，如果冇育成要素就咁齋玩咧，其實都會覺得咪又係棒球咯。但因為佢好早期已經係引入咗心跳系統嗰啲，即係有可以培養一個角色，再加埋啲育成嘢咧，整個遊戲可玩性大咗。 咁你同埋你諗下啦，其實你諗下而家其實都冇乜創出排球 game 啦，其實都算係半六試㗎啦， 差唔多，即係叫佢係有班叫固定 fans， 即係佢嗰班 fans 養得起只 game 咪繼續出嚟咯。 但 係 而家佢反而係加強版都出得少，佢咪之前咪講過舊年咧出個手機版咧嘅貨金要素嗰只 game 咧，嗰只十分排球咧賣得啊，賺到錢啊，於是就應該繼續行呢個路線㗎啦。 唉，又係貨金咯。嗱，講下跟住又講下音 game 啦，因為音 game 唔係專題啦，所以講幾句啦。 其實音 game 熱潮，即係成個 PS 年代啊，又係 影響街機年代先。咁其實坦白講，音 game 喺 Konami 嘅 BitMania 出之前咧，我唔可以講冇，但係咧唔係一個主流嚟，即係可能有啲似 Amusement Park 嗰啲，真係嗰啲叫做大型機，可能係過癮咁啦。將呢樣嘢規範化，變咗一個系列咧，真係由 BitMania 開始。咁 BitMania 其實好簡單，其實畫面真係好簡單，真係。你哋知五粒仔加個轉盤咁樣，其實好簡單，即係你佢都係用 PS 一嘅機板啫嘛。 就係咯， 做出嚟，咁佢呢條路曬咗出嚟，即係其實掂喎，即係諗下，起碼你 PS 手勢你唔會有個轉盤同有五粒仔你咁大咁夾，即係都爽嘅咁樣。到後嚟到DDR 更加勁，因為正常嚟講，你屋企就算用手勢點玩都好，你都唔會及一 dance 四千用跳去做啦。咁佢街機就有跳舞台啦，你家用版就插住跳舞天，雖然爭啲，即效果爭啲，但係佢叫做模擬到呢樣嘢咧，即係你比起傳統我用手掣玩遊戲咧，其實就冇，因為你全新嘅一個參與，即係全個 body 嘅參與，所以咧 同埋佢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是、表演性質夠重。你機鋪你機鋪玩嗱玩邊翻嚟都未夠，都未算表演性質重。玩 DDR 啊！哇，你機鋪玩時咧，你玩叻嘅話咧，係會有成幾廿人圍住你，嗰種滿足感咧，你發現到就係、是、哇，完全係好 high 嘅。我見到啲女仔玩到咧，跳到咧啲粉飛嚟，跟住哇，全身大汗玩到，好 high。 你 九個人， 你話雖然可能你話DDR 可能只不過咁樣講，你嚟嚟去都係四個方向喺度跳，只腳點樣彈，但係咧佢有啲其實你如果唔好單純睇四個方向，佢有啲 step 咧，即係話佢本身點樣咩時間要點樣踩咧，其實都係一啲舞，真係一啲舞步嚟嘅。所以咧，你如果係一啲中意跳舞嘅人咧，會覺得係全新嘅動作嚟講係幾過癮咯。 同埋真係嗰句咯，你有一種滿足感就係表演欲啊嘛。你機鋪你屋企講真就係 BitMania 都冇咁就係、是、因為講 BitMania 雖然打好叻，問就你係咪撳債咗 ？BitMania 去最尾咧，你話個係因為咧，哦咪越嚟越快咯，越嚟越密咯。但係你嗰種你。其實 BitMania 有啲情況就同 Keyboard Mania 一樣，就係咧，你如果你唔係好熟嗰樣嘢咧，你係冇即係嗰個門檻會嗰個差距太大，一係咧就玩唔掂好渣，一係就好勁，即係冇中間嗰層人嘅，所以就變咗係話夾唔到門嘅人咧，就永遠都覺得唔想玩咯。但係跳舞唔係，因為跳舞就算我唔玩睇人跳都好咧，都覺得過癮，因為其實即係見到人哋喺度跳，即係舉個例，你喺街機見人玩世嘉只 沙彩， 唔係沙彩，而家好興嘅只叫做 My My， 即係洗機。你就算自己玩唔掂都睇人玩咧，都覺得好過癮。即係其實你而家留意一下，連世嘉都參入咗，即係大做嗰啲音樂 game 咧。其實音樂 game 真係有班固定嘅客。咁但係去到最尾，原來如果 Konami 嗰時唔大做 BitMania， 唔大做呢、這個跳舞機啦咧、就根本唔可以個潮流唔可以流到而家咯。你諗下喎，嗰時唔好講街機啦，講家用機 BitMania 唔係賣得，但係咧。DDR 真係買得，因為咧，你香港又買咗幾張老翻先，你先買到咯。 好瘋狂啊！連我身邊人都唔識買，都係兩三張先啫，係兩三張喎，唔係買一張半張喎，係得我先係我跳唔喐就冇講啦。但係差唔多叫做各有啲人係喎，喺屋企練到熟曬啦，跟住機鋪出去表演嗰只啊。 即係你諗，就算去翻之後，可能或者係 2DX 又好，或者係 keyboard、或者係吉他鼓都好咧，其實去到就算去到再而家嘅 game 好咧，BitMania 唔係 DDR 嘅熱潮。即係去到最勁嗰樣嘢咧，就算去到而家嘅任何一隻音樂 game 都比唔到咯，因為嗰個全新嘅表演呢個效果咧，係冇一隻 game 可以追得到，真係冇。 冇真係呢樣。所以後嚟雖然再出咗好多唔同古靈精怪嘅嘢，嗱同你講即係順便岔開啦，講表演性，因為表演性點解咁重要就係、是、BitMania 已經唔流行，就太古大人喺日本做一批玩家嘅，就是咧發現好多啲鋪機鋪啊、出嘅鋪啊，佢一定門口擺滿太古大人嘅，因為太古大人你喺度打鼓嘅話咧，就會有人睇啊嘛。但係 BitMania 又冇人睇啊嘛，所以就變成咗就 BitMania 啲畫面實唔吸引啊嘛。 但係太古同埋佢音樂同埋音樂咧，抽離咗歐美 嗰邊音樂咧，好多音樂都係好好歐美電子嘢。但係你太古咧，成日攞啲 J-pop 落去咧，或者動畫歌咧，咪即係大家容易聽到就 經常喺日本見到就係咧啲上班族除咗件西裝，打跟住咧走去平平咁打飲大兩杯咧嗰啲。成有嘅，因為呢樣嘢，所以佢點解就係太古大，佢一路 keep 到嘅嘢。 所以佢 就算去到而家，你 DDR 都仲有出，同埋仲有人玩，即係其實係話成功嘅。不過就有一句，你其實冇人可以guarantee一個熱潮可以賴幾耐，就睇下其實始終最尾都會飛歐嘅。不過冇辦法啦，呢、這個世界所有遊戲冇一個遊戲可以玩十足五十年嘅。 但佢算係幾耐㗎啦？好啦，咁大致上其實我有即係有印象差唔多，有啲其實唔即係話問答 game， 我雖然我列咗即問答遊戲，但其實有個個人趣味就唔講啦。咁差唔多啦。咁係啊，聽下下次都未實，應該未需要嘅，因為 Alex 好似未需要講無名字嘅幫佢做，咁衰啦！ 你當佢真係宣布 FF7 remake 嗰陣，你先講嗰時啦。 啊 ，OK 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